罗老师，因为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人在在白带这边有，不是在带下这边问了一下一些，就是带下的时候同时会伴随着会痒啊，或是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这边先从这边一起问一下。 我倒问题不大，你只要他们就算你能挤数超过一半，我就讲，也可以吧？ 可以啊，可以。 对呀、 啊。好，那我们先聊带下的白带，那大家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从白带开始，然后再黄带、再赤带？那 我跟你讲，你就问不愿意听的举手，然后一定不会过半啊，没事。 不愿意听的大家 继续。举手。保证不过半，好了，赶快问。 好，那我们开始了。 又被他调了。他说，他们晚上说。龙老师就是人家稀稀疏疏的闺蜜。 我这次避的原因，我所有带来助教，什么天威小胡都说你要去白嫖龙老师，不要叫我去，叫龙哥哥让你白嫖，都是自己去白嫖，自己去拜托，不要牵扯上我。结果我跟你讲，每个晚上龙老师跟小胡聊得超开心，然后任他们白嫖，从早上白嫖到晚上，说什么下一针七天才能回气的，第二天又下了。然后我完全是自身事外，我就说不是我的错吧？ 对对，没说是你的。 我已经是躲得很远，就看这些事情发生，都觉得算了，认了，存在即合理。就是，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嫖龙老师的这个嫖法，连我都觉得前所未闻，你知道？我从前是为了让以宁跟婉慧姐去白嫖龙老师，牵着这两只到江西。对不对？龙老师那个时候都还很严厉的说，看在TT叔叔的面子上，我今天让尹莹嫖了，婉慧姐就没份了。哦，那看到我的面子上这样，那我就这次不要看我的面子，我躲远，你们自己去嫖哦，尽量来。这我有办法吗？ 上午 就我的面子很副功能，你知道吗？ 上午跟天威扎完了，跟这个时间扎完了，我晕了，我刚才做了不是。不是用功法恢复，我现在哪有精神？ 所以那个看在金主的面子上，那个听起来我很悲凉，你知道？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巴巴到江西去的，也是尹莹有，婉慧姐没有，你知道？那这个我的面子很小。 哈哈哈哈 哈。好，那我先讲一下，我先顺便分享一下我在小叶这边。 好。 就是先把人家招也先偷一下。就是啊，白带一般来讲，我这边比较常用的是五苓散、真武汤跟那个跟丸带汤。那小月这边有时候会用到当归四逆汤，还、有些人他会用到猪苓汤。他会用一个不是啊，是三仁汤，有没有用过？他会用到三仁汤 祛湿的效果也是挺好的， 是 不错。 然后他也会用当归芍药散来医这个症。那当然，因为这些症我跟小月也有讨论过，他基本上抓的主症跟我们也差距不会太大。 比如说他什么样的主症用猪苓汤，什么样的主症用当归芍药散，什么样的主症用什么，你就帮他报一下吧。 好，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在线上跟他讨论的，所以我现在没有全部都有主症。那因为当归四逆，我先讲一下它的当归芍药散的抓法。它当归芍药散一般是抓美人体质，就是看起来这个人白白的，没有 仙女仙女， 对，仙女仙女的，然后可能好像看起来也吃很少，人也瘦瘦的，这样他可能会用当归芍药散。那如果这个人你拔起来的脉也带寒，那他就会用当归四逆汤，就是美人体质带寒用当归四逆汤，美人体质用当归芍药散。 你知道就是女人的内分泌啊。比较不旺盛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仙女仙女，那很旺盛你看起来就颇有肉味肉感，你知道那个 是。那五苓散跟猪苓汤其实它主要还是抓伤寒的主症，比如说五苓散是和小便不利啊，就是中间有一些就是大家伤寒若毒的时候，五苓散的症状抓下来，它其实没有另外有一些新的东西。猪苓汤主要也是抓伤寒主症。那三仁汤我没有跟他讨论到，所以我不确定。那真武汤，他觉得节中的真武汤是算抓得相当好，所以那真武汤基本上是，听JD叔叔这边的版本，我看一下他的真武汤有没有。好，这边真武汤应该没有什么。 总之就抓水煮体质啦， 抓水煮体质，它没有什么新的症状在用。 因为白带的病根常常是在水煮体质啦，所以用真武汤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就是用真武汤断根，你要很蛮花时间， 是也蛮花时间。所以那就是我这边主要是分享到这边，那我想要了解一下，龙老师这边在白带这边有没有比较常用的打法，或是常抓什么样的症状来用？ 差不多，你再讲完了以后，比如说真武汤，我还喜欢加它，还喜欢扎的正式，就说这个就说基本上跟真武汤等的，比如包括弦音啊、经济啊这块，弦有一个弦音经济嘛，知道吧？对，而且它有一个组织里面扎的准一点，它特别是有些人早上喝稀饭，它会有呕吐的，就说有点想呕，他喜欢吃那个干燥。我说不清楚，吃稀饭嘛，有点会有点想呕，他不太喜欢吃那个。对， 他就龙老师抓正方主症是这个人不喜欢吃湿的食物。 对， 就水的食物不喜欢。 对，还有一个小便也不是太利，你要记住这一点。这是我扎正武汤的，就说如果是寒湿，另外还有一个他没有讲到的是叫熟附汤，熟附汤。 竹腹汤， 熟白术的熟，附子的附，熟附汤 是晋孝方的竹腹汤吗？ 对， 就竹腹汤有好几个版本，我就问是哪一版的，你能不能直接说是，白术多少，附子多少的那个，还有什么多少？ 对，就我基本上就是用两个，我会喜欢加一些，就是用的白术，用的附子，好，然后加一点那个药。 炙甘草会加吗？ 炙甘草是吧？ 我们现在是在说竹腹汤， 对， 就我需要问你的竹腹汤是有哪几味药的竹腹汤？因为竹腹汤有版本上的不同，你只说竹腹汤我分不出来。 一般就用两个， 白竹腹汤， 白竹腹子汤， 对，白竹腹子汤，对， 一样多吗？白竹腹子一样多吗？ 量一般来说不会用的，那个白术是一般是12到18个之间，附子3到9个之间， 就白术多，附子少。 对，大概是这样的，这用的稍微比较多，这一般是寒湿重的时候，知道吧？它的脉也比较紧沉，而且是这种人还会有个症状，他是头面上容易出汗，身上不太容易出汗。头面上，对，还会有点轻微的浮肿，脸轻微的浮肿。 就是竹腹汤症，就是头比较容易出虚汗。 对 啊，然后 有点轻微的浮肿，但是又不是看不到，你感觉它有点浮肿，但是去按又没有那坑的。对，这个是我常用的，啊。糖泻了肯定是有一点，糖泻就拉在大便比较细，对， 大便比较偏软， 对，所以它利剑那个白带也会偏多一点点，就是这么回事。对， 那竹腹汤你这个剂量你大概要持续吃多久？ 这个 个把月， 个把月应该是要了，长的时候要吃到3到4个月，对，3到4个月，但是我在里面会加一个草药，就是刚才跟你讲的，比如金银子根 ， 对，我会加个金银子根，修炼 的银啊，金银财宝， 对，或者实在没有你就加个金银子也会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有效，因为金银子根药店买不到吧，金银子多嘛。你在这里面加一点点修色的 、 对， 所以龙老师是在会痒会臭的情况下比较会加的， 不是什么，那个是真武汤症，我刚才讲的说你们真武汤包括那些都是我常用的， 就是真武汤 用 或者是竹腹汤， 对， 然后要加强疗效加强一点根是可以的， 对， 好，但是刚刚小胡是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带啊，如果阴道也会痒，然后带也会有一点臭味的时候，你怎么做加减？ 对呀，如果这边臭，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那 还是加金子，金子它本身就有清的，又有修涩，还有又有哎，对， 就它本身也能够 哎 让它的臭味好转， 哎， 对 对对， 所以还是金子根是可以的。 哎，对呀、 啊。那养呢？ 养也差不多，它养它认为它里面是有那个环境，湿的环境。 湿的环境。 哎，湿的环境，比如你再不行，我会加一个外用的药。比如用蛇肠子啊，去煮热水去洗一洗啊，熏熏呐，这样就是可以让它立竿见影见效啊，要不然它以后还跟那吃三个月四个月药，它不是不用，你让它搞完了，它明天哎呀养好多了，啊对，如果还有一种，这是常养的厉害的，如果它养的不是，哎，就是说是怎么说法？一二三，啊，我说不来。反正就是我还会用另外一个是我们山上采的，叫那个野花椒，你可以用这个买的花椒也可以。 野花椒。 野 花椒哦。 野花椒。 野花椒治什么？养。 哎，养是熏的，熏的，就是外用。 熏。 这个是花组合，可能有那个野花椒是不是煎水洗？ 煮水熏嘛，熏那个你呢，因为它是熏完了，它马上就不痒嘛。 就拿那个热气蒸。 哎，对，那去熏做到那 个熏嘛。随便问一下，你们大陆人一般般，淘宝买野花椒也可以吧？ 就有花椒没有野 花。啊，你就用花椒啊，川椒嘛，它叫川椒。 这样子 是川椒。 就是野花椒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接近的代替品是。那个绿花椒，你知道那个？ 哦，那我不晓得。这个不 太清楚。是跟那个台湾的山鸡椒。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个不要说台湾，那个是冲绳特产。 对 对, 对。 所以淘宝网什么冲绳代购绿花椒这个东西。 但是差一点的，它麻吧。 嗯。 那个四川的那个野花椒有点麻。 就是冲绳、 味道不一样。化学成分可能也不一样。 嗯，还有一个，他刚才你没说到的，李东山我也喜欢用在这里面。 哦， 李东康，知道吧？对， 就他中间就是 我，对，要对对，如果会保种才会用石斛汤，一般会用，比如说我感觉它里面寒气重了，用李东康。差不多了，跟你该讲的基本上都讲完了，也差不多就是那些治疗，因为就是经方里面打法，它就是这些，只是你要辨证。 那小胡不是还要问黄带吗？ 对呀、啊。就是那如果是黄带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啊，我这边也讲一下小叶黄带的治疗。 啊，你说，讲完了再说。 哎，小叶这边的黄带主要会用的是四个方，一个是用麻黄连翘赤小豆。那麻黄连翘赤小豆的话，它主要是抓无汗，然后阴道有点痒，然后异味重，脉象带涩，然后它会用麻黄连翘赤小豆。那还有一个，他会用生阳益胃汤，就是如果因为有些人是脾虚导致湿郁而化热，他没有跟我讲怎么抓图针，我可能要再问一下。但就是他是在 那个湿郁而化热，生阳益胃汤症啊，通常是抓，就是这个妇女呢，她可能体力上啊也能逛街，也能打麻将，但你问她感觉，她说全身都不舒服，永远都不舒服。这个是生阳益胃汤，就是从来都不爽啦，什么事都能做，但是就是身体都是不爽快的。 OK， 那还有两个方，他会用的是栀子薄皮汤，就是他主要是抓栀子症，他会有心烦的这个状况，他可能会用栀子薄皮汤。那他还有一个，如果水带比较多的，他会用栀子、生姜、甘草加五苓散。 嗯， 主要他这边用的方剂是这样。不晓得龙老师在。 房在这边我基本上经方我用的不好，他这些方子我都没用过，因为我用的是叫做大戟。 大戟。 大的大，大小的大，戟是一个草字旁，这边一个剑字一样。 大戟。 对。 对，大戟怎么用呢？ 就是煮水吃，效果蛮好，对房带。 哦， 对，大概干的你可以用到30到100克之间单方，对。对， 龙老师，你刚才说大戟要用到多 少？30到100克。 你可以 用干货， 百度一下， 大戟， 大戟刚才也是用花嘛，对不对？ 不是，它是上面的，就是根以上的，根以上也可以整个拔起来。它那个是带一种刺，有种刺，所以我们草药界认为有刺的，它就会解毒啊，什么什么什么，知道吧？对。 那这边如果是一样，黄带也有些人会带臭氧，还是龙老师这边还是会用金银子跟 啊，带黑带臭。带黑带臭是吧？ 对， 那我就是我跟你讲过的，我不是讲过叫做小金银子根。 小金。 但是这个我是这么说，但是它的主症如果在金方里面，你就在金方方里面加这个方子，没有你扎不住什么主症什么东西，就用它的单纯去。这个我稍微提供些经验，如果感到它太虚了。就还是我跟金叔说了，用鸡汤去煲它，煲这个药。如果感觉不太心里，就专门去煮，叫小金银子根。啊， 剂量呢？ 剂量那个问题不大，一般都要用到200克左右，那少了没作用。鲜的，如果你加药里面，你就加30-50克了。啊，如果是单方，因为农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这个。为什么他用这么大量呢？因为你感觉这个病人加这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说第一是这个病很复杂才会加乱七八糟，第二因为你没有这个鲜药，所以他没有鲜药晒干了，他就不是一个真正一个步步的正义也好，或者说一个方剂也好，难道你就要凑些东西过来，比如打个比方说晒干的水分凑点麦冬，打个比方来说，这样凑着凑， 就是新鲜的，就不需要加东西， 就 它 一般加 的 就比较少， 就会还会加一点， 对呀、啊，比如干的啊、比如晒掉了，有可能它把什么，按我们现在说法，白蛋白呀、蛋白呀，植物蛋白没了，它就加点党参来补，大概是这样，所以农家说，病怕单方，病怕阎王。药怕单方，单方用得好，它就等于是一个主方，没必要就都乱七八糟，反正干扰了这个整个治疗思路。 我问一下同学啊，比如说小金银子根这种东西，淘宝网可以买得到吗？ 应该可以，满山片也都有。 鲜的应该没有。 那就不太清楚。 干的应该。 就是有谁在卖干货的？你拜托他帮你采鲜的，恐怕。 那一样的。叫他采就是那个很简单， 买回去当炖鸡汤煲，对不 对？ 对， 但是这种是出现一定是这个女人就带黑色，人呢又漏着漏下了哈，都不要去乱补，因为他毕竟偏补一点点。 那毕竟偏补一点点，就是乱吃也不会出事，对不对？ 应该是补着，他没有毒啊。我们平常都会那个，比如那个花，我们在那个花里啊，用料料就拌着吃啊，金银子花嘛，小金子。 我的意思是说，我刚想到这个东西的商品啊，我只在想商品化的事情，就觉得说，现代的什么妇女什么有一点什么阴道什么什么感染那种，还是人口是有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如果什么产地直送金银子、小金银子根，然后你炖个鸡汤就能搞好的话，那为什么不卖呢？ 他不是说养，我刚才说他是针对那个。来的例假黑色 黑啊、 是吧， 是 来黑色 黑带带病， 对，只是带病白带病， 所以它并不是一般的阴道感染是的药、 对，阴道感染不会用这个纯粹的阴道感染不会用这个药、 小金银子跟小金银草不一样，它是种 子、不是，就是说你上我百度一下就会出现小金银子， 这个是会告诉你的啊， 对，狗狗，对 龙老师，那时候我们前天在聊说，还有一个机会是用到狗骨，对不对？我想龙老师有说有一个机会是用到狗骨。 狗骨是湿气太重的时候。 湿气太重。 湿气太重，因为这个偏，我们农家认为它是偏肾虚又有寒，才会用，就相似于 相似于 枸杞是枸杞的什么东西吗？不是吧？ 不是不是， 是另外 枸杞枸杞枸枸杞，它这个叶子是长刺的， 哦， 它的颜色是带一种偏白，所以它对脾胃蛮好。 就这是一个比较性温的药还是凉的药？温 平性平性平性相平性，对， 那个枸杞子的枸， 那是湿气气湿气才有。 哪两个字？ 哪两个字？ 董老师哪两个字？ 枸杞子的枸，骨头的骨。 啊，枸杞。 它叫枸杞叶啊，枸杞茶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但是我们农家用它的根。 啊，枸杞根啊。 哎，对。 那你刚说这是用在啊， 有湿去湿气的时候用的。 去湿气， 去湿气。 人虚的还有湿气的。 哎。肾虚然后有湿气。 肾虚。 哎，不是肾，肾不是太虚，肾太虚的出现黑色的就用那小金银子根。 啊啊好。 嗯。这样谈大家喜欢吧，我这谈的蛮多是那个农家的那个乱七八糟的方式，就是没有按照经方走的，经方他谈完了就拉倒，我就不谈了。对对， 好，所以带下这边白带黄带，刚刚这边就是如果带血的，就是哎，一般赤带，我不晓得，我这可以问一下解中，一般赤带是指会血会流出很多的血才叫赤带，那这种、 如果是父亲清楚女科的那个啊、哦，它不是因为假血，而是它的带本身就刚刚好，什么化学成分就红掉了，而且就是均匀分布的红褐色， 红褐 铁锈色带啦，那是另外一个。那如果是假血的，那就是假血的，那就不算到那个，至少不是父亲清楚的梳理会赤带。 好的，那龙老师有医这种铁锈色带的？ 没有，我没治过，没碰到过，不好意思。 其实这东西有一点有一点点那个微妙的点是这样子哦，就是黄带如果有一点，那粘在那边，然后干在内裤上，其实你看起来就是铁锈色的污垢的情况也是很多，所以黄带赤带要的那个界限是有一点模糊。 那带带下这边还没有人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再继续沟通。 带下食疗啊， 食疗吗？王老师，食疗这一块有什么常用的，我们可以保养的东西？ 我这样子说好了，如果是要用到全方全铁真武汤调起子调四五个月的，你食疗不可能。 对， 就是那个基础体质的改变啊、哦，如果真的是需要那种很比较凶狠的经方来调整的，在食疗，当然你可以这样子啦， 普通啦， 就是你可以让它看起来像食疗，比如说竹腹汤把它炖成鸡汤或者排骨汤这样子是可以的，这样子每天喝竹腹汤，但是都有加肉之类的，就是看起来像食疗是可以，但是。不是，但是你也知道，这重点不是说哪一个食材比较有疗愈的功效啊，就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它没有什么疗愈。实话实说，我也会叫他们，比如搞点薏米啊，搞点山药，那都是忽悠人的。 对， 实话实说。 比如说啊，那个 但是 我们台湾叫四神汤，那个叫什么东西？你们大陆也叫四神汤吗？就是四君子汤的四臣，四君四臣的那个四臣。那四神什么？什么莲子啊、薏仁啊、什么山药啊，就是还有芡实啊，现在就是很祛湿的东西嘛。 对呀、 那你就是知道白带，就是它体质是偏水偏湿的，对不对？那你平常没事啊，什么用这种东西啊，炖个什么猪内脏啊、猪肚啊什么啊，猪肠、猪肚四神汤，对不对？我跟你讲，你通常有些人会以为说食疗好入口，可以长期服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家里头说你天天给我吃这个四神汤猪肚炖这个，第几天就翻脸了，你自己晓得。对，你叫他吃药他还乖乖你吃三个月，你食疗的话没有人那么乖的。 是， 对不对？就是食疗是一个阻抗力很大的疗法，因为没有人想要过这种日子。 不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刚开始行医没得问这些食疗什么东西，但是后面呢被这些大师呢在忽悠的， 都说要吃这吃那，什么赤小豆啊，什么玉米淋啊，芡实啊，煮这煮那。告我，但是你又不能不迎合做生意嘛，开门见客嘛。你跟你说做 哪？我不了解这是什么生意啊？ 不是，比如说他跑 农家食疗包吗？ 不是， 什么生意啊？ 不是，比如说我在开诊所，这个。 料理机好，喜欢推荐，或者豆浆机都喜欢推荐这 个。对呀，因为听懂了吧？因为这些专家都在讲这些。 这个钱不赚吧，不赚吧，反正诊所就放很多食疗包，然后大家来了都可以买伴手礼回去吃着玩。 没错。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这种药材的食疗包常常可以让你炖的肉汤变得非常美味。就是美味度加分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 对，那但是我用过的那个食疗包，觉得让肉汤变得美味度加分很多的是那种什么清凉补的那一路的。但实际上我人生谁没事谁在清凉补啊，对不对？但是就是美味度提升清凉补的那种料包是很好用。很抱歉浪费大家时间，我现在在岔这个题。可是因为你刚刚讲到那，我忽然有一点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要说的是，很多食疗其实不是食疗，它本身是古方大剂。就比如说，退这个肾炎水肿的非常有效的方剂，那个红豆炖鲤鱼，那个看起来是有一个鲤鱼在里面，有红豆在里面，看起来像是食疗，对不对？但它其实是药性上很强的方剂，你懂我意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说，虽然你刚刚说到什么什么大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以食物的调理为主之类的，但是其实有很多力道非常强效的方剂是可以像食物的， 完全可以啊！我不跟你讲过啊，食疗是农家的第二层功夫，药疗反是第一层功夫，就是再说句不好听的话，没用的医生就用真用药治病。有厉害的医生就是煮着吃就把这病治好了，问题这但是他刚才说白带这一块，我认为不是很靠谱，但是有病人这样问，因为他已经有强迫症，已经病人家洗了脑，你如果不迎合他说跟他开点食疗，他就说你技术不好，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可能听不懂这些人，你没做过生意，你知道什么？比如说这个女的呢，就啰嗦，哎呀，我听哪个老师说这个是食疗好了，对对对，蛮好的。那你叫你怎么办？你跟他强辩呐、啊？强辩他说你这个医术不行，人家大师那么有名，就说这个气色好，比如说用玉米淋红豆煮了，每天早上吃，那你叫他别吃吗？ 我这样说啊，如果用我们一般卖的四神汤来讲的话，什么薏仁、莲子、山药，什么那些芡实这些，你再加个红豆好了吧，五成汤。 对， 实际上这个方子，如果你在炖眼珠内脏，它以药用的角度来讲，效果不弱哦。 好吧，好吧，你讲到这边，那我再 公布一个。这个、药来看的话，不弱的哦。就是这个 是不弱，非常好。为什么说食疗是最好？但不是现在大师讲的这些食疗。我这样讲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为什么不明白，因为我没有听过现在大师讲的食疗。 你不相信上网去烧养生课里面不晓得多少。你问大家，那你们同学，那你学着讲。 全是这些。全是，也比较普及，比较容易那个大众。 对，就是生活及保养的那种。 博得别人的眼球会多一点。 听得到吧？ 对，但是即使我这样子说，我还是要说先说，我不知道大师说的什么啊。我平常没有在看这一块的。 是你不看这些？ 对，我都在看美剧、日剧啊，然后看很多剧要追啊，来不及啊。 对对对。 那个。就没时间看他了，我光是看我那追的连载漫画都已经快瞎掉了。但是在就是问题是，就大师打出来的烟雾弹之中，我现在是在幻想啊，其实有很多是真正非常有效的方剂，用在对的点上是很有帮助的。 但问题是，他向全国讲，他就不敢讲的那么明白，最多就是说一名人的煮稀饭呐、啊。像现在前段时间流行的小麦啊、小麦榨汁啊，治什么肿瘤啊，他只敢这么讲， 我就不晓得明白 什么叫直感。小麦大这是种油，这个是很敢讲哎。 对呀、啊。 他肯定是吃，说的他不是性的吃不死人吃不坏的那种，反正也罗大笑也不一定。 小麦榨汁是小麦，是那个绿绿的小麦炒榨汁，还是干干的小麦粉才要榨？是什么意思？ 绿的 那个充分的有吃的死人的潜力啊！ 但是就是这么讲啊， 关键就是你刚才都说了嘛，那个再食疗你也吃不如十天二十天。最多了， 我跟你讲，问题是小麦炒榨汁这个东西，我们有人是很虔诚的，每天早上 就是、啊，就是这么说， 真的是死得了的， 那没办法， 但是真的是充分的，就是寒死人的。 对，那孩子人家不会以为是小麦榨汁寒死了呀，他一天他不是只有小麦榨汁，他有空调啊、冷饮啊这些东西更在家了，那是加速他死亡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们大陆有流行小麦炒榨汁吗？没有嘛，所以还没出那么多死人吧，对吧？ 对 对。他们那说青汁，就像我们这一段网上传的就是青汁嘛。 青汁。 青汁，青汁好像他们做成粉，然后每天都有人喝，就是因为微商传的。 那还没出人命嘛啊？ 这个就不会出人命 了。对，出了也不知道嘛。 出了他也不会说是他出的人命。 我们开始炸龙老师开始，我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龙老师还没说那个，您要说 对呀、 啊， 您要说的那个食疗是什么？也说了一半。 对不起，被我这个无知之辈啊来乱了，抱歉。 对呀、啊，所以你应该在大陆多待一下。是这样的，真正的食疗在农家是属于上层功夫的一种。打个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个治疗胃下垂是非常难治的。 嗯。 但是你用猪肚去炖那个苍术。猪肚炖完了以后，然后你再把这个猪肚吃完，把这个苍术晒干碾成粉末吃一段时间，对胃下垂效果特好，它甚至比天天吃药效果好，这个也是属于食疗，这才是真正的食疗。我这样讲， 这就是食物本身就是效果比较好的。 对呀、啊，对呀、啊，这才是真正治病食疗，不是现在说的这些，我是说这样，但是人家病人。来找你看病，他就是说，我喜欢吃这个，我说可以。 好，我问一个欢迎度的问题啊。 嗯。 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人，哎，胃有点下垂，有点胃突啊。 对。 然后你觉得他的主症刚好是适合金方的这个胃突用什么方来的？ 好多。 比如说。 苓桂疏肝散了，这里 我 都会。 我在说的是这个 蜘蛛散。 蜘蛛。对。蜘。止咳啊，用止咳跟苍竹的那个结构好了，啊、我们姑且说用止竹结构啊。 对呀、 啊。止竹汤，那请问你跟客人说，你跟客户讲啊， 嗯、 你今天30克的生苍竹加30克的止咳啊、 嗯， 这样的一个方胶回去煮了吃，跟30克的生苍竹、30克的止咳加一个猪肚一起炖， 嗯、 这两个哪一个客人会比较欢喜？ 后面的。 你们就是没吃过才会这么说，吃完了你们吃进去还没药好吃， 好， 你不相信你 喝，难喝是吧？ 对，你们又不懂这些，你们都是理论家， 但听起来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听起来 吃饭很苦的，比药还难吃， 但听起来比较容易接受。 你只是理论家就是这样， 止跳跟生苍竹还能加一副猪肚，药效一定会好蛮多的， 是好蛮多。但是真正的食疗家不是这样治的。好，我受又透露了啊，是把这些汤煮好了以后，用那汤送服那个粉剂，这才是好吃，这才是食疗。我不晓得，猪肚还是炖着猪肚，大家喝，自己也喝，汤也喝，用那个汤汁来。 但是紫竹做紫竹散， 哎，对呀， 用猪肚熬汤当药饮， 哎，这个才是食疗的真正。你讲的是理论家的。一套啊，想象我加了猪肚肯定好吃，那鬼都不吃，真的不骗你，苦苦的，一家的每一个人喝那个，理论家都是这样的。 那个苍竹是跟猪肚一起吗？放在一起？ 哎，对，苍竹放在猪肚里面，你拿线把那个猪肚子扎紧来，然后炖烂了，炖熟了以后，你再难道你那个汤想喝就喝？分个几天， 不想喝也得喝。 不想喝那问题不大，因为我后面主要是靠这苍术， 因为仓鼠是吸了猪肚子那些东西在里面，主要是靠这个 晒干磨粉。 哎， 对 呀，那就这 装药了炖汤，然后把药再拿出来，把肉再腌到一块晒干，然后装 那也可以啊，有啊，过去古代就这个方子，他一直把它倒糊了晒，但是那种你晒不干，你啊那就炕了，我就不晓得。反正那个我试过，咱们臭的在那里，整个臭在那里，对呀、啊， 臭掉了。我们台湾的苦茶叶行都有快速烘干机。 哎，对，因为我没那么聪明嘛。 仓鼠多少克？ 啊？ 一般仓鼠放多少克？ 一般都放到200克。 200克。 对，我都会放到200克。好吧，稍微再讲两个食疗。这个讲复合这一步讲食疗，下次讲食疗吧，拉倒。 讲吧。 好，再讲一个，讲一个治疗胃病这一块的，而且用的最好的食疗。第一，胃寒太重的，但是那个用胡椒，白胡椒，让它煮，放在猪肚子的放满来，扎到它去煮，煮完了，这个汤喝完了以后，把白胡椒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点。对那个胃寒重的效果比较好，听懂了吧？好，如果胃里面有水，咚咚咚敲的有水的，是加生姜，加250克或者几百克，加在里面去炖猪肚，炖完猪肚喝的汤，把那个生姜也是晒干，然后碾成粉末慢慢吃。这是我农家治疗胃病的三个方剂，看都被叔叔榨汁来了。 我没有那么厉害啊，自己要讲。 我说嫖完了没得到钱，还说你是该不倒霉。那就说你下贱呐，谁叫你打电话了？挺好玩的，没办法。 打情骂俏都是这样。 那如果是又是寒，然后胃里又有水的人，可以把那个…… 我不建议这样。先气哪一块？先气寒的就先试水，不要去搞乱了，搞乱了什么病治不好？说我传错了，啊？ 请问那个胃没病 啊？ 胃没病也可以偶尔吃吗？ 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是治病用的啊。 那这个每天吃多少，还是说就把这一个猪肚吃完就？ 这猪肚可以分4-5天、3-4天慢慢吃嘛，想吃多少？我大概是我自己分2天吃完。 嗯， 对。对，跟你们想吃多少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就煮完了以后。一定要包到里面，要扎紧的，不扎紧的好多水的，晒不干的了。你这边说我又骗你的，因为它的蒸完以后，其实水都在外面的，它里面不是太多水的哦。 蒸奶 炖的 包汤，我们叫煲汤，最少要煲2到4个小时啊，就煲慢慢煲。 早上空腹吃是吧？ 啊， 早上空腹。 这个要基本上，因为农家调味的药，它喜欢空腹。 空腹啊，早上空腹。 对。那吃饭前吃都可以， 或者饭前吃， 对饭前吃就空腹嘛，因为你吃完了这饭，这个药再进去，它渗透就慢。 不，那煮的时候这个放盐啊、料酒啊、葱 啊都可以啊，但是你是要把那药拿出来以后，你再加这些东西，听懂了吧？你不要去跟他。跟他，我，你晓得我喜欢辣椒，我不放辣椒我吃不下去了，我肯定蘸辣椒，管他的。明白了吗？ 对， 你不要去把这些料什么乱七八糟的煮，你先煮完了以后把这药拿出来，你再加工。 不爬文啊？你都不爬文呐、 啊？我爬文了。 我就说爬的都不满意，你还要新招？ 对， 啊、 对，我就是要干货那一种。 哦，我们那些货很掺水是吧？对啊。 对。 那是这样子啊，你的那个说法是这样，因为你的问题本身啊，虽然说《伤寒论》的打法我都觉得不对，所以我要别的更对的打法。 啊，对，更精准的，更。效果比较，就是说， 你 们 那个，我 做快 套还 没一点，更好一点，或者是我们初级入门的。 我跟你讲，你是要那种什么病都不用辨证的仙丹，那个叫精准吗？ 不是， 辩证的时候可以用伤寒论吧，把这伤寒论的一个框架再加上老师的一点经验方。 我听不懂你的问题，同学有谁听得懂吗？就是你的问题本身有不可解之谜在里面。 嗯，也就是这样说，如果需要辩证的，我们用伤寒论来辩证。就是说伤寒论辩证，我相信大家已经学了都心里有一点点框架了。然后撇去这个框架这一部分，因为时间比较紧嘛，希望老师再讲他的独特的经验，加了这些。 我这样子说啊，你的问题本身的不可解之谜是在这里。我们如果学伤寒的人，就是辩证要变得很精，对不对？ 对。 辩证的能力越精确，就哎，比如说我们上次的榨汁会是在讨论说，哎，这个汤证我们还可以抓这个主证点，这样可以更精确的把它辨识出来，对不对？ 嗯。 那伤寒论的世界就是我们要把辩证能力再练到更精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跟我讲的是说，你要一个更精确的方法，但是却不要辩证。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议题，就是不要辩证就可以更精确的方法。我试图理解你的问题。 不是，辩证还是依然是用伤寒论那套理论去辩证，然后就是说，像刚才啊，你看魏夏垂的老师教了一个食疗的，比方说，然后不孕老师也可以教一个食疗的，也可以教一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龙 先 生 本家里这样子说是吧？ 对。 哦，我复述一次试试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辩证出这个人的身体的体质是适合用这个什么当归十二散加味的之类的，已经辨识出来了。但是呢，你心目中的干货就是龙老师啊，你那个平常啊，你教大家可以用当归十二散的那个，其实你家里面应该是私下还有更好用的秘方吧？啊，吐出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这样说啊。他的问题，我这样子，我代替他复述一遍。请问你龙家有什么秘方是附子汤证比附子汤还好用的，真武汤证比真武汤还好用的，就是当归十二散证就比当归十二散还要好用的？其实有你的仙药，对不对？但是，然后还有上次我们那个上次大智慧那不是还有什么什么汤来的？当归四逆加味汤。跟温经汤证100%就是这个我们变得很精确了，但是其实龙家是有藏私的，我们家就是有比当归四逆汤温经汤还要好用的，交出来啊。就是这样子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好，这种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比圣人还好。 好，那刚刚有提到肿瘤这一块比较没有什么治疗经验，所以我想要看看有没有哪个同学就在肿瘤这边有遇到什么样卡关的地方，可以，因为刚刚还有三个问题，还有两个主题嘛。 对， 一个 是就 是 肿瘤啊，同学有临床经验的，比如说你搞一个子宫肌瘤啊，搞一个什么东西，你其实实际上你卡关在什么地方提出来，说不定就是所谓的经验值比较高的老师在这边，事实上你真的有具体的卡关的状态来问的话，其实说不定比较能够有收获。 那我这边，因为我们去年其实有跟龙老师这边提到子宫肌瘤，那龙老师说，一般不会照到一个子宫肌瘤就是找龙老师，对，所以龙老师在子宫肌瘤这块可能他不会针对子宫肌瘤去医，他可能还是以你这个人的整个的气血状况来医，所以那其他是不是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肿瘤的状况，然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症状，那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看。我想因为用中药还是以中药的辩证点真的有看到这些症状来讨论，我们比较有机会。有没有哪位同学是在这一块有一些经验想要拿出来跟大家问一下，因为刚刚举手了很多嘛。乳房肿瘤算吗？好，那乳房肿瘤这块，黄老师有没有什么？ 乳房肿块这一块是吧？ 是。 还是小柴胡四逆散治的加减，我只能就说这么说。难道我再把刚才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你既然问到那个位置了啊，我插一个问题，插个人的问题。肺腺癌这种癌你有没有接过？ 肺腺癌接过。没接， 我们台湾很流行。 哎呀，没接过， 好吧，那算了， 过了，你让过吧。 刚才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说子宫肌瘤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按照西医的观念，按照我们中医的观念，这个轻微的都可以不太要去管它，所以我就不会去针对它来去看，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什么它已经辨证很准，你想用我农家的方子超过它基本没有，我们只是有些稍微普通它不足，或者是这个人有兼症的情况下啊，比如说不孕症，我又跟人家嫖到了，输卵管不通，我不是跟他讲完，比如输卵管不通的吧，按现在西医来说吧，他不孕症，我用川宝石真的是用的非常好，是吧？已经讲了哈。另外还有一个，他偏着西热的，用刚才说的大戟，知道吧？这个我们只是农家有些普通。 卵泡不破的那种， 对呀、啊， 卵泡不破大戟， 哎、对，它也带刺的，知道吧？对，传播石这块就是，我只是说，我们农业制度你不可能能够超过军方的更好的药。 那个我发现这两个罗老师说的方是单一的一个单方，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单方。 对呀、啊，我刚才用的这几个都是单方啊。 哎，你刚刚说的这个川破石或者大戟啊、不是在经方里面加味，而是单独用的。 对，我单独用。比如说，我有可能用了经方，它效果不好，我就会用，或者是这个病人来了，哎，我感觉到这个方子要比经方更好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是这样。如果是说这个又能用经方，我还有什么要代替它的？真的没有。 哦， 我是这样讲，我不晓得讲明白。 我其实我自己的，这只是我的个人的期望啊，不敢说，就是我是想说，哎，如果这个人已经是某个经方主症，可以开经方， 对， 但是你再加上这个什么，有没有办法他疗效再提高一点之类的？ 这个是一般来说，这个经方达不到。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他昨天说的一样，好，那个人不好意思啊，我稍微拿点打比方，他是当那个理当汤。但是我看他是理当汤症，但他的身体不见得适合理当汤，那我就会像他情况，我肯定会发他发誓以后才会用到理当汤发音，只能这样说。 反正 我把他胃调好了再会再用。 对，就是说不是急着在这个方子里面加这个加那个，而是实际上临床的好用的做法是把他的病拆开很多块，一个病程一个病程处理。 如果会加，那我也可以。比如会加是出现什么症状呢？第一，这个病是特别难治，我要会加。还有一种是，这也是开夜宿的。这个病呢，我一开一个夜，但是我怕那个把人家吃坏，我也会加一点。 加一点， 加 保护性， 哎，保护性的药，好。因为有时候经方它用起来它是一个，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像刚才那个同学问到小柴胡你怎么用，这个病我明明就要用到120克柴胡的时候，我怕把它打坏，那我会里面会加一些药来柔和，就大概是比如说我会加点山药在里面，打个比方来说，听懂了吗？对，就说这个就是。其实他完全还是没有超过经方，一定是在经方的框架内。 刚刚你问说要比较干货的啊，我是 刚才王老师一说了，输卵管不通加川破石。 对对对，我是。 然后用川破石估计是单方喝水吧。 哦，我是这样子啊，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忽然想到，就是说，你因为我现在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医疗者啊，就是。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好奇啊，就是你的实际上的操作的经验啊，你是蛮需要快速的让人家见到疗效，让人家相信你是行的，是你有这个状态的需求，所以问这个问题吗？ 这个不是，这是单纯的中医爱好的需求。 哦哦哦， 好，那肿瘤这边还有没有其他人有？ 像女性多发性子宫肌瘤，它会出现月经提前7到10天， 并伴有崩漏现象，而且月经延长现象，是治他子宫肌瘤的瘤的本身，还是治他这些症状？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他已经影响了例假，那你最好治肌瘤。治完肌瘤，再这些症状就会消除。 那这里就请容我问一下 啊，你说， 你觉得治疗子宫肌瘤，大概是多长疗程？而通常用的，你觉得比较有打到对的点上的是哪些方剂？ 子宫肌瘤是吧？ 对对，因为这不是太难，但是也不是很好用。 就说子宫肌瘤，其实我用的最好的方剂是离开了经方，就是。用的最好的，只是说平常我也会跟大家一样用桂枝茯苓丸加了三灵鹅素这些东西。 那这个我们也都会。 对的，就没必要。 就是你其实觉得比较好用的。 其实比较好用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刚才说的川破石加八珍汤，加减。 哦，也是虚啊。那 对， 八珍汤常规剂量啊，那。穿破石在这样一帖里面你下到多重， 那我就看它起什么作用。比如说我只是起它把这药带到里面的作用，那我量基本上跟那个差不多。如果我是要起它把它子宫肌瘤消灭掉，那我量会大到它两倍到十倍之间。 那比如说大， 比如九克，我可能会用到100克200克。打个比方说，平常 穿破石100克200克，搭配比如说4-5-8针的常规剂量， 对对 对。 那当然这也是中焦要受得了，脾胃要先调好。 啊， 那这样子，如果你以这个常规剂量的4-5-8针，加上差不多100克左右的穿破石， 对， 这样子的下去的话，病人可以在 多久 会明感觉到，哎，这个子宫肌瘤变小，还是他会感觉到变大再变小？就那个接下来的后续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变大变小是两种情况，变小这个人体质还好，基本上是会变小。如果这个人 几个月内 啊 明显，比如说他原来5公分的 对啊， 那一个月之内他可以小几公 分？对，去检查，一般我都会教到他一个月去查一下。 那通常一个月可以小多少？ 那好难说，有些人就没了，也有 啊 啊，对。但是这种身体，比如说他是原来说的结阴症的，变大的期望更大， 就变大。 对，他会变 大， 大概要3个月， 三个月 都在一个月的变大，再3个月慢慢一个的缩小， 慢慢变小，就是会先变大再缩小。 对呀， 因为我是这样子了，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有一个从小有一个朋友的太太啊。那个当然是大绝阴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就常规帮他开肌瘤啊，就是他是我就是体质上是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症嘛，那就当归四逆加味汤科学中药吃一吃。那肌瘤本身呢，我是比如说桂枝茯苓丸再加一些比较开阔的好药啊，因为朋友太太嘛加的比较穿山甲啊什么的那些，然后可是他就是吃了以后就检查就觉得就发现变大了，所以他不敢吃下去了。那我后来就问龙哥哥嘛，他就说那这个那种调性的体质，其实是因为刚好龙哥手头上正在医着一个徐哥哥的学生，跟他小金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子也是因为那个小金刚好跟我那个朋友太太是很近似的，就是什么都能跟你变，一句话都跟你变上的那种。所以那就是大概那种很好变的绝阴型的人的故事情节。那龙哥哥是说，他给小金开药是头3个月，那一个月检查都越来越大，人家已经是知道，就是说，就是痛哭流涕要翻脸的那种感觉。那居然还有耐心再继续治下去，他是真的能那么信赖你吗？我看那个人是很有信仰危机的人，为什么他还能够跟在你身边那么久，把他吃到变小？ 那就是我的开业术啊！又想学啊？很简单，事先就跟他讲。我这药下去会出现什么情况？你如果同意，你就吃这个方子；找我这不同意拉倒。 那您中间是不是还要调一下绝阴体质呢？就除了说您说的八珍汤。 对，这个是要调的，慢慢调的。 这个是搭配一个。 我看小金那个厥阴体质，你不是在靠用伤寒论的厥阴方在调，你是用别的方法在调。 我都是就是用刚才说的这个八珍汤加那个，我叫他吃了。 不是，那不是厥阴调啊。 对 啊，我说他的厥阴体质，其实你不是用伤寒论的厥阴方在调。 对呀、啊啊，我没有用那个调，没办法调，该调的人家老师都调了，在大师家里住了一年，是吧？你也晓得，我们不讲了啊、哦。这该调的，人家该用的都用了，我们再用。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嗯， 我这个患者我会觉得不可思议的点， 嗯， 是他的厥阴体质自始至终都在那里。 对呀、啊。 可是你可以让他肿瘤变大了之后，然后没有掉。 对呀、啊。 就你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好好的治他厥阴、 啊， 但是肌瘤也可以被消掉。 对呀、啊。 也就是他的肌瘤是单独的事件、嗯，跟他的厥阴体质是不相干的。 是啊。 只是在厥阴体质的背景框架之下、 嗯、 它的疗程会变成先变大再变小，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你伤寒论还没阿弥陀佛下面说的话你生气啊、哦、不止生气，这就是伤寒论你还没完全悟透的，这边不要是说看到的结阴症就跟他治结阴症，我需要是消灭他心都的顾虑，消灭他的顾虑，我肌瘤我就说我给你治这个肌瘤，但是身体我就不管你、嗯、这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这样治啊，极力个把病人就应该这样治，打不说他乳腺增生就这么大，你说这样调个懒觉，你就先把他乳腺增生摸一下小了，到医院检查好了，能不能再来治别的？ 哦哦，就是 明白了吗？ 能够单一 情绪 处理的， 对对，你像我现在属上我是没带了病例，那个人是南京机器司令员的媳妇，就是乳腺增生跑到医院说医院要把他乳房割的割完了，还有可能会乳腺癌，他本身就吓得半死，来我这边我就用三个月，我就说三个月以内你这个薄块你做检查，我们不管中医的，其实我中医我知道他去结阴症，我不跟他治，明白了吗？好，那我就跟他把乳房我用药吃了三个月检，吃了一个月检查好了一半，再吃三个月没了，剩下的我慢慢调，我说你这病我要治五年，这就是开业术。听懂吧？你说你这个病啊，我要跟他治五年，治完五年，你这乳腺增生，他天天在想，天天在想，你永远治不了他的结阴症。这就是你还没完全悟， 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事件，我们分辨出可以独立于这个六经的那个主症框之外，就是哪些是可以拆开来处理的？ 这就是你慢慢去悟。悟完了以后我们下次再聊。要不然你不说伤寒都已经悟透了吗？总要留点难题给你了。 我情绪的问题。 悟透了这话我没见过。 对呀、啊、没见过。完全可以，你不相信你随便找一个人来哈。你点一个人，我告诉他这个病该怎么治，然后再会回到伤寒论。当然这是吉利，我们一般不这样。一般都是先调人再治病。但是有时候你应该治病再治人。特别一些难调的病就要三五年，他说三五年他天天摸到乳房这么大，吓都吓死了，你什么药下去没作用的、 嗯、 我这样讲、 嗯嗯、 听到吧，他就是这个已经被医生吓死了，找了那么多主治医生那个有名的医生跟他讲这个不治三年就会变成乳癌什么什么什么，他本身就已经在恐吓之中，你就搬掉他这个石头，这就是我的开业术。 怎么治 的？啊？ 怎么治的？那个 情绪可 能、啊、那个很简单 的。影响比较重的人，可能就先。 我基本上就是用乳腺增生的大家常用的方子。其实我那个是本来他是要用的当归四逆啊，什么什么甘草附子啊，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用，直接就用小柴胡加跟吉叶啊，加这个穿山甲啊，加这些东西给他破掉它。听懂了吧？来到这边， 不管他的厥阴底，反正乳腺是上阳区块打通了也会好。 哎，对，再说， 对，这件事我的疑惑是，厥阴底没治好，少阳卡关的情况是蛮多的。就是你如何能够确定，就你可以少阳不卡关？ 我可以不卡关的是，第一，我跟他针灸。 哦， 听懂了吧？ 你先把他厥阴跟少阳隔开着吧。 哎，第二，用我的搞个膏药跟他贴。第三，教到她老公每天我拿了那个药油，教她老公跟他按摩，因为她老公年的一天到晚跟小三按摩，不跟他按摩，这不就好了吧？听懂了吧？ 还是不懂，对你这种还是不懂，因为他 的很低的一块，你别 对对呀，因为他老公一天到晚不回来，刚他说，刚我说我叫他，开始他一个人找我，我就不管他，叫你老公来，你能做到这三个月，怎么怎么样，你能每天，我这个药每天都要给他按摩，怎么怎么样，就交代他。所以这开医术，你 笑点在哪里？ 不是龙老师太厉害了，我发现不是一般的厉害。 他得这个病人希望，可能是希望那个老公给他按摩吧。 对，关键就是回 来。对呀、啊， 他连心理学 你不常讲啊？他生病就是让人家觉得可怜嘛。 对。 你我好像就听过你这样讲过。 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常常是觉得乞讨爱是不对的，所以呢，你还是不要乞讨爱。 对的， 就是我就是我不会去喂他吃爱，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我不做 这个 喂食动作。 但这个能治好他的病啊。 对呀、啊，他因为他就是天天说这个那天呢，有钱有势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原来我在南昌人家照顾我十多年，我就肯定要回报，要不然我这个病就不会接。来我就这么说，来了他老公来了。难道每一次来看病，她老公都开车送她来，两人关系还特好，表面好好，里面好不好我不管，但是但是检查她那个报告单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 对不起，你刚我在岔题想别提，南昌照顾你十年那是谁啊？当归李总吗？ 不是， 不 是、 啊，不 是、啊， 没办法，不用管他讲。 你不认识那个？对，你不认识。哎，就是这么说，所以说治病。他有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体质这块放下，照顾他的心情，非得就说我们先治心，然后再治身体也可以，不讲了，你慢慢去悟完，我们下次有机会慢慢来聊，要不然我现在最怕你们基地叔叔说三个论该没得教了，没得学了，我不玩了，他死定了，因为当时跟他约好，你最少给我讲五年。伤害命， 无所谓啊，反正总是会讲嘛。但是 小胡好像听明白了。 我跟你讲，我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对人的那个态度的那个设定基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没有关系。我们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先下课个五分钟啊，就是最后你们到底要问什么，你们自己想清楚了用力一点啊。 什么？什么？